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入职体检的代检乱象，只要交钱都能办。入职体检是用人单位招聘和人才录用的最后一道门槛，那一些求职者是乙肝病毒感染者，因为用人单位强制体检，那不得已他就找人代替体检，于是所谓的体检的代检机构就应运而生了，收费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还声称通不过就退费。那么代检的黑色产业链都包括哪些呢？可能会涉嫌怎样的刑事犯罪呢？找人代检入职以后达成的劳动合同有效吗？代检能否像替考一样受到刑法的规制呢？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分析。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篡改国歌歌词影响恶劣，江苏一男子被处罚。来自今天扬子晚报的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对于挑战法律底线、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打击。9月26号，江苏常州警方接报警说，有人在微信群里面发布篡改国歌歌词。经查，一位陈某，他对社区公示的停车方案、停车收费方案不满，在小区的业主群里面鼓动其他业主抵制物业公司入驻小区，故意篡改了国歌歌词，并且发表在了微信群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陈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警告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15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来自央视网的报道，天津津南法院近日宣判了一起故意伪造冷冻食品核酸阴性检测报告致52人集中隔离的案件。核心公司负责俄罗斯进口的冷冻鳕鱼的消毒核酸检测和入冷库等工作。公司的实际经营者陈某，他为了满足进口商尽快卸货入库、节约成本的要求，伪造了4份阴性核酸检测报告，致使该批鳕鱼在冷库卸货存储。经过检测，鳕鱼外包装样品检测出了新冠肺炎阳性病毒。这个案件共造成了52人集中隔离，经济损失超100万元。法院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我们来继续关注阿里性侵案又有了新的动向。来自近日红星新闻的报道，阿里女员工案的张某的妻子发声了，已经正式向警方控告阿里女员工周某涉嫌诬告陷害罪，并表示警方已经正式受理了。这个案件涉案有2名男子，阿里的员工王某文和济南华联超市员工张某。9月6号，济南淮阴区检察院通报说，王某文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而张某目前仍然在羁押当中。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因为举报企业污染后获得10万元耕地及农作物补偿款，南阳李旭等3名村民被判敲诈勒索罪获刑，3人均不认罪并持续上诉。 今年6月份，方城县检察院对李旭等人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书，认定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无罪之后，李旭等人向唐河县纪委检察院法院同时递交了冤假错案追责控告书，并于近日向唐河县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申请包括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损害人身体康复后以及后续治疗费和家庭名誉尊严损失费等等赔偿，共计是5300多万元。三人已经于当日收到了唐河县法院的受理通知书。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惊呆了，夫妻合伙诈骗了亲友3200多万，涉案流水高达4.32亿元。来自近日《每日经济新闻》等媒体的报道，不久前苏州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的诈骗案件。不久前，苏州张家港警方接到了黄女士报警，说将钱借给了同学的丈夫季某，到了约定还款时间，对方突然失联了。民警根据线索将季某和陈某抓获，这二人是夫妻。2017年年初，他们俩从银行辞职，注册了假的金融投资公司。警方介绍，进行投资的主要是夫妻二人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等，以及他们推荐过来的人。这二人承诺说每年收益率在10%到18%，实际上这些款项都没有用于投资理财，而是被二人用于还债和个人挥霍了。据报道，2017年以来，夫妻俩共诈骗了3200多万元，涉案的资金流水高达4.32亿元。案发后，民警通过多种渠道、多方工作，为投资者追回的受损资金达250多万元。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体检还有枪手吗？这个代检要承担怎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来自近日《工人日报》的报道，入职体检是用人单位招聘人才录用的最后一道门槛。一些入职体检的代检机构在网上颇为活跃，这些机构提供各式的所谓套餐，有代替抽血、办健康证、直接出体检报告等等，收费是从几百到数万元不等，并声称通不过就退费。记者采访发现，寻求代检的求职者大部分是乙肝病毒感染者，因为用人单位违规强制体检，不得已就找人来替他们进行体检。记者和一家代检机构取得联系，工作人员介绍说，只有针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全套代检套餐，打包价是28000元，分体检前后两次交清。如果担心安全性，可以先选择去体检，等通过后再一次性交38000元。点开了一家代检机构网页，记者注意到，这个机构成立于2004年，成功案例多达14000多例。其实呢，代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从代检人群逐渐庞大并且形成了黑色产业链的情况来看，显然是意味着它在某些时候是一种刚需了。从代检的业务宣传范围来看，最大目标群体是入职体检、健康证体检、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体检这三大类。由此可见，求职就业的体检是造就了这个黑色产业链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个产业链上，组织代检的机构、代检的所谓枪手以及寻找代检者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这个代检入刑法啊是否可行？另外，国家体检机构和用人单位采取哪些措施可以消除这个顽疾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你好，秦法官。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入职代检后来达成了劳动合同了，这个合同有效吗？ 入职代检达成的劳动合同是无效的。入职体检呢是企业等组织机构啊招聘员工的常见流程。也是企业掌握员工身体状况啊进行人岗匹配的重要手段。为了达到隐瞒身体患病的目的啊，常常有寻找枪手代检的情况。然而代检通过入职体检的会影响员工与企业之间劳动合同的效力。 那请秦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好的。肖先生啊发现自己患有 尘肺病后啊，采用欺诈的手段请人冒名代替体检骗取健康证明。后来呢，一家煤炭公司与其建立了劳动关系，而煤炭公司发现上述情况后啊，随即与肖先生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肖先生承认啊，请人冒名代替体检进入了煤炭公司工作，就是为了索赔。他所患疾病啊，不是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因此啊，煤炭公司无需向肖先生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职业病诊断费用。 那么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其中主要涉及到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规啊。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啊，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了，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啊，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该劳动合同无效。上述案例中呢，肖先生参加职业病上岗前的体检时啊，请他人代检而形成了虚假的体检结果，故意向单位啊隐瞒其真实的身体健康状况，使单位在被代检结果欺骗的情况下，与肖先生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书，因此啊，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啊是无效的。而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呢，无效的劳动合同啊，从订立的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无效劳动合同就是指所订立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的劳动合同啊。因此啊，劳动合同无效后啊，双方当事人均不能根据这个劳动合同的约定啊，向对方主张权利。啊，劳动合同无效，而员工已经提供了劳务的，双方系劳务关系，员工取得的他叫 劳务 报酬，对，因此啊，求职者需要秉持这种诚实守信的态度对待健康体检，就业促进法第30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啊，不得以传染病、病源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如果招聘公司将法定标准外的体检项目纳入考核范围，求职者应当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啊自身的权利，而非用违法的手段呢去满足这些不合理的要求。 那么这个体检所谓代检的黑色产业链的链条都具体会包括哪些个详细的角色，它有可能涉嫌怎么样一个刑事犯罪吗？ 我们常见的这些链条它包括了发布信息、寻找枪手、寻找买家及伪造变造证件等多个环节。行为人可能被追究这些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代人体检啊，它是一种作弊和欺骗行为，还可能涉嫌欺诈非法经营罪。代检一旦被发现，获得的体检报告不仅无效，代检双方涉嫌违法会受到法律制裁。代检中的一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他不负责任及失职渎职等行为啊，也可能被追究。 所以这个行为不是我们所说的行政处罚呀、警告、罚款之类，他可能是要面临坐牢的。 对，是 刑事责任的后果，非常严重的。请法官再给我们举个案例。 在2019年的时候啊，小宋和小冯参加了当年的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考试，并通过了笔试。小宋和小冯二人啊，因为身体原因啊，担心这个体检过不了。于是啊，通过贴吧，就百度贴吧搜索的方式啊，准备找人代替体检。小张呢就出现了。他为了非法获利啊，同意代替小宋和小冯前往市人才中心组织的体检活动。小张通过办假证啊、小广告上的联系方式啊，为小宋和小冯伪造了居民身份证。小张持这些假的居民身份证冒充小宋和小冯代替体检，这个时候啊就被工作人员发现了，并且报了警。小张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啊，经法院审理后认为小张的行为啊构成伪造身份证件罪啊，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这也成了那种替考的枪手的感觉了。 对，是的，是的。 那么这个代检还会引发哪些别的犯罪吗？ 代检行业啊存在的其他乱象还有敲诈。很多代检体检公司啊，向顾客介绍时啊，就说哎，我只收1000块钱。但实际上代检后啊，枪手或者组织者啊，就可能要3-5千甚至上万元。如果顾客不给，便会向医院举报，甚至他会威胁向顾客所求职的单位进行举报。这种情况下又会涉及敲诈勒索罪。 有这样一个案例啊，因为代检一名看守所的所长竟然成为了阶下囚，我们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是的，我们常见的代检啊，它不仅会扰乱求职考试的秩序，还会导致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啊被暂予监外执行。 嗯， 黄某在担任看守所所长期间啊，接受他人请托，为吴某等人在出所体检鉴定过程中啊，利用他人代替体检，制作了假的鉴定报告提供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导致啊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被暂予监外执行。 嗯， 啊，黄某的行为啊，已构成了受贿罪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 嗯， 法院予以数罪并罚，予以刑罚。 嗯嗯，这个代检还有哪些高发的领域吗？ 我们常见的还有驾驶员资格考试和换证业务，也是代检这个虚假体检的发生的高发领域。 嗯， 为了帮助他人尽快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啊，体检中心的小刘啊，伙同有一名辅警啊小王，出具了900多份的虚假体检报告， 嗯， 用于小王为900多名驾驶员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小刘伙同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 嗯， 接受请托为他人办理换证业务，出具虚假的体检报告，收受贿赂，数额较大，构成了受贿罪。 嗯，那么目前是否有代检枪手或代检机构啊，单纯是因为组织代替他人体检给予刑事处罚这样的案例呢？ 在做节目之前啊，我们也通过裁判文书网进行了关键词检索， 嗯， 尚未发现有关代检枪手及代检机构单纯因组织代替他人体检给予刑事处罚的案例。 嗯， 这也揭示了对代检实施者及组织啊进行刑事处罚的困境。 困境，嗯， 啊，对，这里举一个代替考试罪、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案件为例啊，互相对比一下就能发现。 嗯 嗯，2016年的时候啊，李某通过朋友啊认识了开驾校的林某。李某呢将身份证啊寄给了这个林某， 嗯， 林某在驾校帮李某啊报了名。李某科目一啊多次考试不合格、 嗯， 啊，这个林某啊便联系了周某，以每科200元的好处费啊，让这周某啊代替李某进行驾驶员考试。这林某带周某啊在医院以李某的名义进行体检后啊，周某代替李某啊顺利通过了前3科的考试。 嗯， 在2017年进行科目四考试的时候啊，这监考的交警啊核实李某身份证及档案时，发现参加考试周某相貌，啊，跟李某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被交警当场抓获。经过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周某持他人身份证代替他人参加国家规定的考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4条规定啊，以代替考试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周某，单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啊。李某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啊，组织作弊，其行为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啊，判处单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嗯，那如果说周某和李某只是单纯的帮助李某通过了体检，那还构成刑事犯罪吗？ 在2015年11月1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9正式将代替考试罪列入行为啊入刑。在刑法中新增加了一条规定啊，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嗯， 作为典型的对象犯，刑法同时啊处罚这个考生和枪手双方行为人， 对， 且定罪和法定刑啊都是相同的。 嗯，那如果说这个代检能够像替考行为一样受到刑法的规制，那么体检的秩序啊是不是将受到极大的保护呢？您认为？ 是的，但是啊这涉及体检是否包含在考试之内的刑法解释学问题， 嗯， 以及体检的类型问题啊。 嗯， 首先呢，代替考试罪构成要件的限定条件之一啊，便是法律规定的 国家考试。 对，我们说呢啊，包括国家教育考试、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啊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以及其他按照法律由中央或者地方主管部门以及行业组织的国家考试。刑法第284条规定的考试呢，涉及的特殊类型招生、特殊技能测试、面试等考试都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嗯， 体检是否可以解释为包含在考试之内呢？ 嗯， 啊，存在较大的争议。 嗯， 然后其次呢，体检所需通过的考试呢，它是否就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呢？ 嗯， 啊，请人代替体检啊，目的啊，它具有多样性，有人是为了入职啊，有人是为了从事自身健康状况不允许的工作啊，有人是为了出国。对单纯代替他人体检的行为以及请他人代替自己的行为啊，会不会触犯刑法 啊，其法律责任在代替考试罪的语境下需要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嗯嗯。 上述问题的解决呢，有助于遏制代检问题的蔓延和持续发生。刑罚呢是社会治理的成本。我们说啊，所有的问题并不能一行了之，需要各方合力解决代检问题。 嗯嗯嗯。 那么如何来阻断这个代检产业链？法官您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都说啊，代检它是个老问题，在十多年前啊便进入了大众的视野，频频登上新闻报道，却难以根除。究其原因呢，便是不合理的体检要求、不明确的责任主体、不了了之的责任承担方式。阻断代检产业链需要正视问题，也需要对症下药。首先呢啊，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啊，禁止这个相关的健康项目检查。但因为啊，这个体检被查出乙肝病毒而被拒绝录用或者被迫离职的事件啊，仍然在上演。 是的， 对啊，2012年的时候啊，300多名员工入职某个公司啊，被要求检查乙肝5项，其中啊8名员工啊被检查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这个应届毕业生，被企业要求回家看病，拒绝录用。劳动行政主管机关啊，应该明确指导意见，并制定严厉的处罚措施，才可以纠正有的企业扭曲的用工观啊，维护公平的就业市场秩序。其次呢，我们说，体检机构加强这种身份核验，使枪手啊代检无路，堵上体检这种环节的漏洞。比如说核对体检者身份证啊，有的体检机构呢在体检表上这个人照片上盖上骑缝章啊，有的机构啊给体检者系上带有名字的腕带，以核对身份，都是值得推广的方法。正在逐步推广的还有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在内的生物识别技术，这确保每个体检者他的身份都是真实有效的，让这代检的第一道关就被卡住。再次呢，明确治理代检问题的责任主体。现行的体检机构啊，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管理，代检问题的治理啊，也依托于体检机构，是相对有效的治理手段。应当确立以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为首的治理机构，连同市场监督、公安部门联合治理。我们防止啊九龙治水啊， 对， 主体责任不明确。最后呢，完善立法，解决代检入刑的法律问题。在以往谈论代检法律问题时啊，常常是泛泛的谈论这个非法经营罪啊，还是或者是欺诈等问题，但现实中存在入罪难的问题，尤其替考入刑之后，社会治理效果、特别显著。如何将代检问题啊初步向替考现象归拢，是严厉制止代检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有益的尝试。这需要司法部门啊、立法部门在调研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决策啊，为代检问题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好的，主持人。 好，谢谢秦法官的解读和分析。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坚持就是一种无路可退，就像大地不能停止开放花蕊，春风吹不绿所有原因，我转动的心却从 世界忽然停。